加拉太书三章一到十四节，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圣灵，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显明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一起来祷告，祈求上帝预备我们讲道与听道。天父，我们再次的聚集，我们再次聚集在你爱子的身体里面，聚集在我们所爱的教会里面。求你吸引我们，求你持续的吸引我们，吸引你的儿女们来静听你的话语，来享受你的话语。天父啊，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耳朵与我们的心，让你爱子的身体里面充满着福音的声音，让你的儿女们持续听信福音，并且让我们一同跟从圣灵的引领，依靠圣灵来活出福音，行出福音。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悦纳，也求你，我们也信你也已经在你爱子里面悦纳了。奉你爱子的名，阿们，阿们。首先让我们来先警提要一下，在加拉太区域的教会当中，出现了一些假教师，或是出现了一些犹太派的基督徒，他们宣称被上帝称为义。被上帝称为义是什么意思？这个场景发生在哪里？发生在上帝的法庭里，对吗？那上帝作为那最终的审判者，他敲下了审判锤，说无罪释放，这就是被称为义了。 那我们还是回到刚刚说，在加拉太区当中 有一群假教师，他们宣称被上帝称为义，除了需要借着信心领受之外，还需要借着行为，特别是行割礼。对此保罗回应， 保罗在之前的经文他回应，他说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基督就是突然死了，二章二十一节后半，基督就是白白死了，白死了。因为如果称义，如果解决罪的问题，其实多多少少源自于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行为的话，那为什么还需要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死，代表我们顺服呢？我们只要持续的努力，持续的行善，慢慢累积我们的义，不就好了吗？但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上帝清楚的启示着，被他称为义，这单单只能因着基督，借着信心来领受。这就是我们口中或是我们耳中常常听到的因信称义。在今天的经文，保罗继续向加拉太信徒们说明，因信称义这不是他个人的主张，而是上帝永恒的旨意。因此他在第一到第五节，他先要求加拉太信徒们回顾他们自己的属灵经验，他指出应当已经因信称义的他们，过去是靠圣灵入门，但你们现在却想要靠肉身成全，这是一个矛盾，你们要看清楚你们正在矛盾当中。接着保罗继续在六到十四节将加拉太信徒连接到谁？连接到亚伯拉罕，说明不仅加拉太信徒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跟加拉太信徒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保罗要以此来证明，因信称义老早就从亚伯拉罕甚至更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因信称义是上帝永恒的旨意。好，那让我们来进入到经文当中。第一节的前半，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活化的原文有公开张贴海报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表达什么？保罗在表达他曾经借着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对加拉太信徒们宣讲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的福音。这一连串的宣讲，这一系列的宣讲，就像是把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公开张贴在他们的面前，使加拉太信徒仿佛亲眼看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活出顺服。当然这不是借着脸上的眼睛看见的，而是借着信心的眼睛看见的。不论是加拉太信徒还是我们，都没有亲眼看见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圣灵却借着福音的宣讲，使加拉太信徒与我们信心的眼睛看到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面前。这听起来很顺，但其实好像有点悬哦，因为信心怎么会有眼睛呢？你在糊弄什么？其实这一点都不玄哦，这只是在使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描述我们相信的过程，以及圣灵与福音的大能。也就是，如果不是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认识、认同并且信靠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中心的福音，或者说使我们信心的眼睛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面前， 两者其实是、平行，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开始在理性上认识，在感性上认同，并且在意志与 行动上信靠福音，或者说使我们在 这个过程当中，使我们信心的眼睛看到了那活化在我们面前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会相信呢？你跟我怎么可能会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后三天复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代替我们死，代表我们顺服呢？我们怎么可能相信？其实在你我的身边有好多好多好多人并不相信，不是吗？并且以这为无稽之谈。所以如果不是圣灵与福音的大能使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怎么能相信呢？但是第一节的后半，保罗接着说，但是你们现在竟然被迷惑了，怎么会这样呢？到底是谁迷惑了你们呢？为了打醒这一群无知被迷惑的加拉太信徒，保罗在二到五节就诉诸于他们过去的属灵经验，包括第二节他们领受圣灵的经历，以至于他们悔改，他们信靠，并且他们领受各样的属灵恩赐。第三节他们持续成圣的经历，以至于他们开始逐渐的结出圣灵的果子。第四节他们为主受苦的经历，以至于是的，在他们成圣生活当中他们感到痛苦。还有第五节他们领受神迹的经历，以至于是的，他们有痛苦，但他们同时也感到惊奇与惊喜。保罗问他们，你们之所以经历到这一些，是因为你们倚靠圣灵听信福音，还是因为你们倚靠肉身遵行律法呢？在二到五节当中，保罗把倚靠圣灵听信福音拿来对比于倚靠肉身遵行律法。倚靠肉身也可以被翻译为倚靠肉体，或者是倚靠那有罪的人性。倚靠圣灵听信福音与倚靠肉身遵行律法形成对比。关于这样的对比，我们有三点需要思想。首先先我们来理清一下这样的对比是表示保罗反对行为吗？保罗反对善行吗？不是，对吗？不是，这个对比只是代表保罗反对靠行为来赚取救恩，并不是代表保罗反对靠行为来活出救恩、印证救恩。保罗反对的是我们不靠行为来赚取救恩，但保罗赞成我们需要靠行为来活出救恩、来印证救恩。靠行为来赚取救恩表达着我们将行为看作我们领受救恩的原因。保罗说不是如此，靠行为来活出救恩、印证救恩是保罗赞成的，表达着我们将行为看作我们领受救恩的结果。保罗说对啊，当然是如此，因为倚靠圣灵的人、听信福音的人理当会生发出仁爱，加太书五章，理当会活出顺服，理当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一样加太书五章。所以这是第一，这是关于这个对比的第一点我们需要理清的。接下来第二点，这个对比表达着 倚靠圣灵听信福音，与倚靠肉身遵行律法，这是 A 或是 B 的单选题，而不是假教师们所宣称的 A 加 B 的加法题。保罗尝试做出一个对比，在二到五节里面，他把倚靠圣灵对比于倚靠肉身，他把听信福音对比于遵行律法。保罗是在说，这两者只能二选一，你要么就是选择倚靠圣灵，要么就是选择倚靠肉身，你要么就是听信，选择听信福音，你要么就是选择遵行律法，而不是假教师们所宣称的哦，我们要先倚靠圣灵听信福音，然后之后你要再靠你自己的肉身来成全。保罗说不是这一回事，因为在假教师所宣称的这一个加法当中， A 加 B 不是 A 或 B， 在假教师所宣称这 A 加 B 的加法题里面，隐藏着对基督福音圣灵大能的不信，认为自己有需要在倚靠圣灵听信福音之后，再借着倚靠肉身遵行律法来接棒完成救恩，来帮助基督完成他的救恩，以此来彰显我的智慧、我的能力与我的主权，让我参与吧，我多多少少是有一点聪明的，我是有能力的，我多多少少是可以说点话的吧。但是这是什么？其实在本质上而言，这是不信，这是亵渎，这是犯罪。所以保罗说不是这一回事，不是假教师说的两者兼顾，因为当你两者兼顾时，其实你是在犯罪，你只能二选一。这是第二点，这第二个思想。第三个关于这个对比的思想，也是最后一个思想，是既然这个对比表达着二选一的单选题，要么选择倚靠圣灵听信福音，要么选择倚靠肉身遵行律法，二选一的单选题，那你跟我要选什么？加拉太信徒要选什么？我们当然要选倚靠圣灵听信福音，对吗？或者按着第三节的说法，我们当然要选择靠圣灵入门，也靠圣灵成全，对吗？而其中成全的意思是达成目标的意思，所以靠圣灵成全的意思是倚靠圣灵来达成更像基督的目标。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意思继续将那靠着圣灵入门也靠圣灵成全展开的话，那个意思是我们因着听信福音，我们领受了与基督联合有圣灵内住的新生命，因此我们就根基于这个新生命，根基于这个与基督联合有圣灵内住的新生命，我们倚靠圣灵来活出持续更像基督的新生活，我们根据这个新生命活出一个新生活，这个新生命是与基督联合并且有圣灵内住，因此我们就倚靠圣灵来活出更像基督的新生活。好像还是有点抽象，没关系，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来思想，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相对具体的思想，也就是从与靠圣灵成全相对的靠肉身成全来思想。靠肉身成全，这什么意思？也就是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努力来达成目标，而这些目标 常常很自然的会连结于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被接纳、被认可，我们的面子与成就，以及我们的自我实现等等等。尽管这些目标本身都是中性的，但是因着我们的罪性，他们常常在有意无意之间，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在有意无意之间，他们悄悄地取代了上帝，使我们不能没有他们。一旦我们没有他们，一旦我们没有安全感了，我们无法掌控全局了，一旦我们不被其他人接纳，被其他人认可，一旦我们没有被其他人捧在掌心上，一旦我们觉得很丢脸，没有面子，做一堆事没有成就感，或者一旦我们无法实现自我以及梦想的时候，那我们的人生就会瞬间崩塌，瞬间失去了动力、意义与目的，或者说我们的人生就无法被成全了。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跟我的人生怎么可以不被成全呢？不可以这样子的，不可以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总想要靠肉身来成全，努力，并且在其中我们就敬拜偶像，而不想要靠圣灵来成全，在其中更像基督。那如果我们真的如此，我们真的陷入了那想要靠肉身来成全的试探当中时，我们该怎么办呢？当我们如此时，我们需要重新望向那活化在我们面前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时候，按着上帝的应许，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动工，使我们停下来，使我们停下来，不再敬拜偶像，使我们停下来，开始认罪，使我们停下来，重新信靠我们真正的主耶稣基督，而不是信靠偶像。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六节到第九节。在保罗预设加拉太信徒对于第二节跟第五节的回应，都是保罗问他们：你们是听信福音，还是遵行律法？保罗预设加拉太信徒对于他的提问，他们的回应应当是：我们是听信福音而被上帝称为义啊。因此他紧接着说，这是一个好回应，因为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于是他便在第六节，他就引用了创世纪十五章，说正如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第六节的算的意思是赋予某某某原本没有的东西。所以亚伯拉罕原本他没有什么东西，他原本没有义，没有义，但上帝却因为亚伯拉罕信他，信他的应许，信他的话语，而算亚伯拉罕为义。罗马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说，亚伯拉罕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成就，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上帝算亚伯拉罕为义，上帝把原本不属于亚伯拉罕的义加在了他的身上，使他拥有义的地位跟身份。因此上帝便对待亚伯拉罕像他一直以来都是义人一样，即便亚伯拉罕在当下其实仍然是罪人。 我们还记得吗？在创世纪十五章 ，OK， 上帝称他为义。在这十五章之后的亚伯拉罕叙事里，亚伯拉罕就因此就无敌铁金刚，再也不犯罪了吗？不，他持续的犯罪，他持续的软弱，他持续的跌倒，就像我们一样，对吗？而在第六节，保罗引用创世纪十五章的原因，可能在于他要对抗的，他要对抗的假教师们，正引用着创世纪十七章的经文，宣称：如果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要成为上帝的百姓，就一定要像亚伯拉罕家族的人一样行割礼。保罗说：“不，才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怎样？他引用了比创世纪十七章更早的十五章的经文来打脸他们，并且在第七节的后半接着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保罗要表达，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为上帝百姓的关键，在于信心，而不在于血统。或者说，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百姓的身份，是关乎于信仰，而不关乎于家谱。所以，加拉太信徒啊，不管你们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只要你们是以信为本的人，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只要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第八、第九节，亚伯拉罕他如何得到被称为义的祝福，你们也会如何得到被称为义的祝福。要记得，要记得，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会一同得福，千万不要被迷惑了，知道吗？让我们继续经文前进到十到十四节，也是今天经文的最后一小段了。与第九节以信为本的人相对的是什么？是第十节的以行律法为本的人。保罗说，以信为本的人，第九节所得到的是什么？是福气，是祝福，是以被称为义为首的那诸多的祝福。但是第十节的前半，以行律法为本的所得到的是祝福吗？不，不是，是咒诅。为什么呢？为什么以行律法为本所得到的会是咒诅呢？保罗在十到十一节就接着解释了，他说：“因为第十节的后半，因为只有事事按照全部的律法而行，每一件事你都按着每一条律法而行，上帝的律法而行，你才可以逃脱咒诅。然而十一节的前半，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事事按着全部的律法而行。”所以最直接最自然的结果是什么？第十节的前半，所以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那咒诅指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回应。首先从客观的层面来回应，咒诅指的是因为人无法行全律法而被上帝审判，这会让人永远与上帝隔绝，并且永远面对上帝的义怒、公义的怒火。另外，我们也可以从主观的层面来看，咒诅指的也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够好了，是否已经达标了，而我们持续的感到焦虑与不安，持续的在焦虑不安的咒诅当中。这可能会让我们对于别人的评论感到很敏感，全身充满刺，哎呦，别人碰一下， 或者我们对于别人出风头，我们心中会觉得嫉妒，凭什么啊？我跟你不是差不多吗？并且对于自己的表现感到自卑，或者是自卑的一体两面，自傲。是，所以从客观的层面来看，咒诅指的是上帝的审判；从主观的层面来看，咒诅是我们持续在罪性的影响之下感到焦虑与不安。那怎么办啊？落入咒诅的人该怎么办呢？我们该如何逃离咒诅，并且领受祝福呢？落入咒诅的人，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相信基督。第十三节的前半，相信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来。为我们可以被更精确的翻译为代替我们，受了咒诅也可以更精确的被翻译为成了咒诅。所以相信基督是相信基督他已经代替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来。接着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临到了我们，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十三节的前半，那的赎出在保罗时代常常被用于奴隶市场里面，是指主人购买奴隶的价钱。另外，当奴隶的亲友想要买回他，给他自由的时候，也会借着付出高额的价格来赎出他来。而基督便是我们这一群罪的奴隶的赎出者，的救赎者，使我们能够脱离律法的咒诅。但是如果要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他就需要被咒诅，基督就需要承受我们原本应该要承受的咒诅。所以在2000多年前，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像是被挂在树上一样，好代替我们承受上帝的拒绝，上帝的咒诅。还记得吗？在十字架上他曾经喊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不是一出戏的台词，这不是一种说说而已的假装，这是真的。在奥秘当中，在我们无法厘清里面，无法完全厘清里，上帝真实的离弃了他，上帝向他掩面，原因是他在十字架上成为了罪，他承担保罗亵渎上帝、逼迫攻击基督徒等等的罪，他承担彼得否认他多次等等的罪，他承担大卫奸淫杀人，因而使外邦人亵渎主名的罪，他也承担你跟我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罪。在十字架上，基督为我们成为了罪人，我们因基督成为了义人。因此有人说，在十字架上我是他的罪恶、他的咒诅、他的死亡、他所受的上帝的愤怒、他的地狱，而他成为了我的公义、我的福分、我的生命、我所受的上帝的恩惠，他成为了我的天堂。这就是奇妙的交换，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奇妙的交换，以至于有一首歌我们很熟悉，对吗？咒诅他受，祝福我享，以至于我们得以被上帝称为义，并且被圣灵内住。 天的信息要结束了，我们最后要用一个反思与应用来做结。我们都身处在一个高度压力的时代，在这个高度压力的时代里，持续有声音督促着我们，你要依靠自己，你要努力突破。另外，我们身处的时代也是一个崇拜自我的时代，持续有声音催眠我们，你要更爱你自己，你要以自我为中心，去想一想，做些计划。另外，在这个时代里，也是偶像林立的时代，持续有声音暗示我们，上帝很好，但是偶像也不错，我给你一个试用方案，让你试用一个月如何，体验一下嘛，不会怎么样吧，享受一下。在这样各样的声音当中，我们肯定有时候会闭耳，但有时候声音就是这样无法控制的流入了我们耳朵，流进了我们的心里，以至于我们也有可能开始对上帝心生怀疑。在各样的处境当中，我们可能会质疑，上帝真的爱我吗？他对我的人生真的有美好的计划吗？他真的在乎我吗？当我们被这些似是而非的疑虑袭击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在2000多年前，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为着上帝的荣耀，也为着我的罪，他道成肉身，他代赎受死，他代替我死，代表顺服，并且他身体复活。当我们回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福音时，圣灵就使用这福音，将我们的疑虑逐渐的清空了，因为这福音回答了一切，并且圣灵就使用这福音扶持着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信仰。所以谁需要听信福音啊？是他吗？是，但是不止他们，同时也是你跟我。我们需要听信福音，我们需要持续的听信福音，我们需要持续的听信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差派你的圣灵给你的儿女，给我们。天父，向你求你的话语与圣灵持续在我们身上动工，使我们持续听信因信称义的福音。这是我们向你的祈求，求你悦纳，持续的带领我们。祷告奉你爱子的名，阿门。